在郓城县当了一名巡访师吏， 有点学问。 今日退堂甚早， 没什么事了。 你贫不贫呢？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走啊走。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晁盖休。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打接了声， 噔 颤那刚， 噔 还不公啊，我来到了刑房。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也曾呐，暗传消息将他们放，祝他们上梁山避火羊，一木耳来只在大家业上，又听得他们说断到我唱，哎呦，麦克唱完了。别问秦了， 秦了，秦了， 秦了， 好的。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说话，秦了。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可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呀！ 什么鸟叫唤呢？别问秦了， 秦了，秦了， 刚才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你说了， 我说什么了？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这不问了。 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一木耳 噔， 乃至在屋 噔， 龙啊院噔，今天不日 噔， 把门关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今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去。哎，这怎么意思啊？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这个咱们讲究诗文戏理 啊 对啊，怎么了？ 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了？ 你在哪站着呢？ 门外头。 我呢？ 屋里。 你进来了吗？ 没进来。 人没进来 啊？ 上去进来了。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吗？ 说话呀， 说话呀。 你倒说话不完了吗？ 你说呀， 你言语呀。 大姐开门来。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这这钟点了，吃了不吃了？哪浪着呢？ 这打住， 哪野去了？ 打住， 过日子不过呀？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戏里是这词儿吗？ 不是泼辣吗？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这词儿不粗吗？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这错不了了 啊！什么错不了了？ 什么呀？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可以，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外面何的门叫的门呐？ 错了。何人叫门？ 外面何的人叫的人呐？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外面何的人？何的人？何的人叫的门呐？ 真费劲呢、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 是我，